夜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苦薯片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喇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顶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桌边开着花匣子，小天子都打得了圈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观音光过半耳边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，怎么去救去呢？还没等研究正题呢，有人进来报告，启奏陛下和军师，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。朱元璋就一愣啊，这是前线呢、怎么马娘娘来了，把我姑娘姑爷还都领来了。朱元璋当然不能去接，让军师刘伯温带着所有众人出城迎接。这马娘娘怎么来的呢？因为朱元璋私收鲁宾妃的事儿，有他的耳目送信儿了。马娘娘在南京一听啊，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暗自埋怨朱元璋：寿星老尿炕，你是老没出息呀！哪来那么个小狐狸精就迷住你的心窍了，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来？要没有人从中调解，你这个皇上你还当得了吗？你又恨朱元璋又气朱元璋。这郑燕夫人不放心了，特备在南京带着姑娘姑爷赶到前敌，名义上是陪王伴驾，暗地之中把朱元璋要监视起来，因为他发现这老头要不老实。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说。刘伯温带着人出城一看，呵，3000御林兵分为左右，绮罗伞盖，金碧辉煌，正中央两乘凤辇，靠前边的那不用问，就是朝阳正宫马皇后，后边那座辇指定是她女儿景阳公主朱碧娴。在这凤辇的旁边有一匹战马，哎呦，这匹马跟欢龙一样，浑身上下火炭红啊，门宗乱炸，高七岁，大皮碗，金鞍玉佩，往马上一看，端坐一个人，头上戴凤翅金盔，二龙斗宝，搂海带密匝匝，上扣金钉，身上披金锁连环甲，九吞十八大，外罩杏黄色滚龙袍，